在太阳节之际，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13号以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是为祖国统一盛宴建树永不磨灭业绩的举世无双的爱国者为题发表了备忘录。